除了吃之外，那补水同样是关键。很多人喜欢喝温开水，但是在干燥的秋季多喝一些冷开水是可以有效保湿的，因为冷开水呢能够帮助一些容易流失的水分一直维持在最佳的水平。比如说在泡澡或者是淋浴之前喝一杯冷开水，能够防止热量快速的蒸发掉皮下的水分。99微笑提示，我是周周。其实除了在饮食方面之外，秋天同样也要及时的关注天气的变化，尤其是气温，因为现在的温度越来越凉，早晚的温差也非常的大，要记得及时添加衣物，避免感冒。 Thank you.

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。爱到尽头覆水难收，爱悠悠恨悠悠，为何要到无法挽留才又想起你的温柔，给我关怀为我解忧，为我平添许多愁，在深夜无尽等候，独自泪流独自忍受。多想说声我真的爱，对不起你，你哭着说情缘已尽难再续，难再续。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时间，再多一点点问候，不要一切都带走。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空间， 经典九六九，聚焦中网。 九六九聚焦中网特别节目，我是泽林。群星璀璨、赛事火爆的中网，作为亚洲赛级别最高的男女合办类赛事，各家爱豆会轮番登陆国家网球中心，打造出一副登峰造极的网坛豪门盛宴，让你的十一假期绝对大饱眼福。但今年的中网精彩可不止这些，因为一大波的黑科技已经在国家网球中心全面上线。中网携手中国联通实现的园区所有区域无线网络的全覆盖，你只需连接 China Open 2017，再点击免费上网，在跳转页面中输入自己的手机号，从此在中网看球就再也不用担心流量不够用了。今年的中网也特地联合成瑞科技，在场内球员区与莲花球场南侧为球员及观众提供了顶尖的 VR 娱乐内容，此番精彩你可一定不能错过。VR 电影的不同内容会赋予你不同的身份，你会忘记你的身份、你的视角，完全进入另一种状态。从全景沉浸式的电影到大空间交互的对战游戏，冲击力爆棚的交互体验都会给你带来前所未有的兴奋感，让你完完全全进入异度空间。那最近来球场看球的你，不知道有没有看到一只可爱的白色胖娃娃，它能说能唱，一直有趣，还能给大家提供很多赛场的信息、观赛的事宜。这些胖娃究竟是什么呢？偷偷地告诉你，他们就是进化者机器人集团为中网量身定制的智能机器人小胖。白白的外形，微笑的脸庞，小胖的大肚子里可是装满了知识，尤其是中网的相关消息。他可以告诉你园区哪里有好吃的，今年的赛程安排有哪些，甚至厕所在哪里，他心里都是有数的哦。2017中国网球公开赛于9月24号至10月8号在国家网球中心举行，六位男女单的世界第一、10位大满贯冠军，璀璨豪华的球员阵容你怎能错过？现在在中网官网消费满800元即可获赠80元的现场消费券，现场消费券仅可在赛期的现场使用，全场通用，时间仅限10月8号前使用，别记错了。那大麦网永乐票务、微赛、华娱票务购票同样可以享受这一福利。 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，钻研雕塑的健身教练调教出的身材最为魔鬼，有美术功底的园丁种出的花草最是缤纷。经典九六九，精英都在听，都在听。 岁月里都有

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九六九假日航班，我是泽林。那国庆和中秋的小长假马上就要结束了，你又完成你当初定下的旅行计划吗？在你喜欢的城市里吃遍所有的美食，玩遍热门的景点。然而想吃好逛好的你，到了以后才发现原来自己是去看人的。这些国庆堵成海的热门旅游城市，你都有中招吗？首先是巨堵城市的 Top 1 北京。北京呢，平常就堵，更不要说假期了，保证堵到让你怀疑人生。但如果幸运的你突破交通的阻碍，来到美丽的北京城，那首先一定要去欣赏一下大北京三里屯的银杏，品尝北京的小吃，细细品味一下老北京的情怀和味道，也是非常的幸福。那第二个巨堵的城市就当属成都了。作为一个休闲旅游的城市，可能这个十一成都并不休闲， 但如果你去了成都，那就不妨到成都的街头去走一走，走到玉林路的尽头，坐在小酒馆的门口，喝一杯酒，吃一口美食，体会成都浓浓的人情味。那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，国庆的假期更是异常的火爆。来到这里，白天看看上海的风情，晚上看看这里的夜景。美丽繁华的上海，即使人多拥挤，相信你会感觉不虚此行。提到成都呢，那怎么会没有重庆？作为八地城市的重庆，一想到它的美食和美景，国庆再多的人也觉得值了。但既然你来了，不妨拼一把勇气，挑战一下重庆的第一天空悬廊，或是在重庆的波浪形公路上开车浪上一把。当然更不能错过大街小巷里的美食，火锅、米线、小面、辣子鸡等等，保证你吃个够。接下来是最后一个剧赌城市，也就是广州。一直是热门旅游城市的广州，国庆假期当然遍地人海，旖旎的风光，精致的美食，回味无穷的烧味肠粉，还有各式各样的靓汤，不管人再多车再堵，就是为了吃也不虚此行。以上说到这些热门的旅行城市中，有你留下过的脚印吗？小长假人虽然多，但是能在不同的城市感受不同的风情，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。969假日航班，我是泽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